第118集。 白木，让我进去，让我看看阿姨。阿姨。 许苏一会儿喊白木，一会儿喊阿姨，他这辈子都没有爆发过这么大的力气，几个比他高大不少的保镖险些拿不住他，但很快又拥上了更多的人。他一向是随波逐流、得过且过的个性，这一点可能随了苏安娜。有时候人不能活得太明白，那太苦了。但许苏这会儿只清楚一件事，这一眼他看不到顾天凤，从今往后就再也看不到了。被捆住了胳膊，他就用肩膀顶，用脑袋撞，像头倔强的犀牛。门内哭声渐弱，快听不见了，也意味着他即将失去最后见一眼顾天凤的机会。那微弱的哭声牵系着许苏，像一根牵系着风筝的风筝线，线那端的风筝已经飞得老高，在灰白天空间摇摇欲坠。许苏陷入最深沉的恐慌之中，就怕某一瞬间风筝线断了，一阵冷风吹过来，那风筝就消失在天外了。 阿姨，阿姨。 他挣扎的力气太大又不得要领，手指头都被那几个黑衣黑裤的男人给拽脱臼了，但许苏全无知觉。屋内的哭声终于彻底听不见了，许苏绝望地跪在地上，用尽最后力气大喊一声： 妈！ 顾天凤化作一捧清辉时，许苏看见了傅云仙。许苏茫然地想，他可能是从皇母那边得到了消息过来看看，也可能只是恰巧路过。傅云宪向许苏走过去，微微蹙着眉，眼睛宛若深潭，一双薄唇抿出刚硬的线条。许苏明明没哭，偏偏看不清，他不停地抬袖子抹眼睛，费了好大劲儿才看清了傅云宪。可他发现傅云宪虽然正在向他走近，可莫名的越行越远，待到人在眼前时，他们已经远隔万里了。傅云宪的表情很特殊，说不上来是心疼亦或怜悯。他抬手摸了摸许苏的头，但许苏跟触电似的往后躲，躲开了还直发抖，瑟瑟如风里的野草。他说： 我一直没敢跟你说，我做梦都想带你见见他，我想把他介绍给你，告诉你这才是我的亲妈。他一点也不贪婪，他好的就像冬天里的太阳。 许苏扬起脸冲傅云宪灿然一笑，可刚笑了半截儿，眼泪就滚了下来。 我也想把你介绍给他，你们都是我生命里最重要的人。 傅云宪说要送他，许苏拗不过也没拗，他的眼泪流干了，心也完全空了。他木然点头，行尸走肉般跟着傅云宪上了车。整条街的人都靠经营殡葬用品为生，一路上满目皆是白色的纸扎、金色的元宝，每家店门口都挂着灯笼幡，五颜六色的，远远看着像挂了一束一束春天的花朵，但不觉鲜艳，反倒混沌。大约都嫌这地方晦气，虽说也算是处于 S 市的中心地段，但以殡仪馆为中心辐射，周边区域的房价一直上不去。周遭的住户希望殡仪馆迁走，为此上市政府大厅闹过几回，他们也赶巧撞上了一回，有人打，有人砸，有人哭，有人喊，有人怒冲冲地把抢来的东西往空中挥洒，天便像下了一场雨，雨水全是亮闪闪的稀薄。直到离开了这条喧闹的殡仪街，许苏才咂摸出一点手指脱臼的疼来。他悄悄把怪异扭曲着的手指头又正回去，没吭一声。傅云宪一言不发地开着车，目不旁视。 后来许苏在车上睡着了，抱着膝盖蜷在副驾驶座上。1.78米的个子缩得很小，好像只是胃冷。傅云宪行事跋扈，开车风格也一样。车是飙着前行的，温榆金亭很快到了。到了，许苏就醒了，直着眼睛看着傅云宪。 你先去客房里睡一会儿，等你睡醒了我们再谈。 傅云宪低头温柔地说。 谈什么呢？人都死了，还能谈什么呢？ 许苏想不明白，也没问，顺从地往房间里走。傅云宪则去书房处理胡世银从大洋彼岸打来的电话。身边人一离开，许苏就睁开眼睛。房间内窗帘闭得很紧实，勉强露出几丝将断未断的光，令人分不清外头是昼是夜。许苏费力地转动脖子寻找光线，思考自己的现在与未来。他既清醒又昏沉欲睡，既趋光又怕此刻的自己暴露在阳光下。有时候人就是这么矛盾的生物。顾天凤病危期间，他还想张罗着给白墨介绍律师，可白墨已经彻底不理他了。许苏将心比心地想了想，觉得不怨白墨，若他与白墨异地而处，他也不理他，非但不理，还要见一回打一回，打折他两条腿才罢休。这事儿也犯不上怨傅云宪，黄母的诉求就是以故意杀人罪定罪，唯一的女儿不明不白的死了，他恨不能直接枪毙了白静，为黄淑莹陪葬，换个别的律师未必不是一样的结果。人人有理由，人人有苦衷，许苏思来想去，只能不原谅自己了。他从没有真正的想过离开君汉，离开他这个年幼就相识的大哥。肉能离开骨，魂能离开躯体吗？15年前他的亲爹吃了一发枪子儿，自此将他与这个男人联系在了一块儿，将他的悲喜与爱恨全都系在了这个男人的身上。但现在许苏得离开他了，这个念头生长得很快，几乎瞬间就根深蒂固。许苏的眼珠活泛起来，他在黑暗中起身开门，悄悄离开。胡世银来电话是终于查清了唐一川的身份，他头一句话是问傅云宪， 洪兆龙的小儿子你还养着吗？ 傅云宪道， 洪玲已经去日本读书了，学费与生活费由我负担，还给了他一笔钱，用来请人照顾他那偏瘫的老子。 胡世银笑了笑， 我都不知道你的心肠这么善。 傅云宪倒不认为这是善，善这个字对律师而言是与蠢无异，他以前听了会发笑，现在听了会发怒，但有欠当有还，公道得很。胡世银叹了口气， 你要真觉得自己欠了洪家，唐一川的事情可就不好办了。 傅云宪微微皱眉， 姓唐的跟洪家有关系？ 根据胡世银的推断，唐一川也是洪兆龙的私生子或者干儿子，一开始住棚户区，后来被洪兆龙带了回去，就跟他名义上的哥哥洪瑞一同住在美国。对于这段经历，唐一川其实处理的还算干净，所以不好查，他也查了很久，但泥上偶然留指爪，但凡做过的事情总不可能真的无迹可寻。与他的猜想已相差无几，傅云宪毫不意外明白了唐一川那无端端的恨意从何而来，他皱了眉， 只是推断。